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0度，最低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周末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准备出国留学的你如何利用寒假弯道超车。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教育部表示，确保今年年底基本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市教委下发通知，本市教师职称评审权将会下放至高校。今年4月至12月雅思考试公布申请日期，4月起调整申请费用。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教育部近日召开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在教育系统组织实施奋进之笔行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要全面振兴乡村教育，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把学校布局与乡村振兴战略融为一体，持续推进全面改善工作，重点督查20项底线要求和5年规划任务的完成情况，确保今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大力推进两类学校建设底部攻坚，力争2019年秋季开学前办学条件达到省定标准，让乡村小规模学校小而优小而美。未来本市的高校办学将会有更大的自主权，根据北京市教委等六部门最新下发的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实施意见，本市将会完善高校学位学科设置机制，推动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此外，本市将教师职称评审权全部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条件不具备尚不能独立组织评审的高校可以采取联合评审的方式。意见指出，学校应该坚持把师德表现作为职称评聘的首要条件，突出以品德、能力、业绩和贡献为主的评价导向。由市科协、通州区共同主办的北京青少年机器人竞赛1号开始。这项比赛吸引了3000多人报名，共有285支队伍、825名学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比赛首设机器人智能工程挑战赛，学生们遥控机器人和自动机器人上演了人机大战。本届竞赛包括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机器人创意比赛、机器人智能工程挑战赛等6项分赛，比赛还邀请了天津、河北的20支队伍、62名学生一同来参赛。 今年4月到12月的雅思考试的申请日期目前已经公布了，4月1号之后举行的雅思考试的报名费用调整为人民币2020元。在这次报名费的调整当中，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和雅思生活技能类考试的报名费用仍然维持不变，分别为人民币2070元和1550元。现行的转考退考手续费以及此日期之前的考试报名费用均维持不变。记者从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了解到，第23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北京站将会在3月24号在全国农业展览馆的新馆举办。巡回展每年都将会邀请各国驻华使领馆、中外院校、教育机构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分享出国留学政策，展示各国教育风采，举办行前安全培训讲座等精品配套活动。自1999年首届举办以来，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至今已经在全国20多个城市成功举办了22届，吸引了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所院校以及教育机构参加，成为具有主要影响力的以留学为主要特色的国际教育盛典之一。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六，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如果把留学生的学习过程比作是田径比赛，寒暑假就是弯线跑道，如何利用寒假弯道超车是很多学生需要思考的问题。相比于其他学生可以尽情地肆意疯狂，留学党们就需要静下心来为自己的留学计划做合理的规划安排。尤其是对希望高考和留学两手抓的同学来说，更应当利用好寒暑假，重点准备留学申请所需要的资料，才能在接下来的下半学期专心准备国内的高考。那么，留学党们到底应该怎样充分利用假期呢？本期留学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节目中。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呢，和大家一同来关注的话题就是准备出国留学的你这个寒假如何弯道超车。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留学规划专家严胜龙老师。严老师您好。 教育面对面的听众大家好，张老师。 利用这样的一个寒假，大家如何进行弯道超车？我们说这个进行弯道超车呢，就是说利用这样的一个有限的时间，我们要做更加有效率的一些个事情， 对对 啊，对吧？应该是叫做事半功倍。当然了，对于不同的年龄，对于不同年级的同学们来讲，实际上这个假期你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从低年级开始往上面说吧， 行，好， 好吧。低年级的同学们，那你比如说我们说高一年级的同学，这个假期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我觉得就是最要解决最基础的这个工作，就是你的这个标准化考试啊。因为如果说你标准化考试没办法满足，那么你其他的这个软性背景提升，比如说你托福分数不够，那你很多学校就没办法申请。那么这个即使你的这个软性背景很强，你这个材料最后都没办法被学校审核。所以说我们先提升这个标准化成绩。所以说对于高一的学生来说，这个暑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 寒假 就是这个寒假呢，包括就是接下来这个暑假其实很好的时间，就是说你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可以专注在这个考试上，这样你的学习效率会大大的这个提升，这样的啊。就是先进这个标准化考试，把标准化考试解决以后呢，然后就是进行这个软性背景方面的提升，因为这个是跟我们的这个两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培养模式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国家可能这个对软性背景这方面的重视或者不是那么足，或者投入教育资源投入不是那么大，所以说我们要需要自己做有针对性的来申请，尤其是结合我们的这个申请的这个专业，还有我们自己未来的规划，还有个人的兴趣来做一些这样比较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这样的这个背景提升啊，这对申请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海宇呢想问一下，他说在做美国院校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推荐信吗？什么样的推荐信会更好一点呢？ 对，申请美国的学校的话，大部分学校是需要推荐，当然有一些学校，本科，有些学校也是不要求这个推荐信的。推荐信的话，我觉得选择的话有这么几个标准。第一的话就是说，要必须是熟悉你的人啊，就是我们国内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这个可能挑选一个人，比如说这个老师特别牛、特别厉害啊，这个人这样的，可能但是这个人可能并不跟这个推荐人被推荐人很熟悉，其实这样的推荐信是没有这个说服力的。第二的话就是这个推荐人当然我们讲的就是说，他既熟悉你，然后同时呢，比如说他给你做学术推荐，他对你特别了解，那么这个人是有这种国际影响力的。那么因为美国学校可能也了解这个人，他觉得这个人如果能够给你推荐，那他肯定相信，他相信这个人的判断力，他觉得你这个学术方面或者某一方面那是真的比较厉害。但是具体说到底我们选择哪个人，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综合的事情。可能通常情况下我们是比如说有好几位这个推荐人可能会选择，到底我们选择哪个，其实我们是结合我们的背景的。比如说比如说你的 GPA 不是太好，比如说你这个数学课你的成绩单数学不是太好，那么可能我们是不是找这个数学老师给解释一下。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的情况是比较特殊，可能受某些方面影响了，实际上你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那么解释一下。或者说你们学校这个数学课给分特别低啊，你虽然分数比较低，但是实际上你在班级里面这个数学成绩是非常好的，那么可能比如说我们选择数学老师给说明一下，这样会对你的这个申请非常有利啊，就增强你的这个申请的这种竞争力。 好，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说到的还是关于个人的背景提升，实际上你的这个推荐信也是辅助你帮着做这件事情的嘛， 对 吧？ 对对。 我们既然说了说在这个寒假呢，大家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时间做一些背景的提升，而且是对于高一年级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高一年级的同学们来讲，你们是有大把时间的， 对对， 是来做这件事情的。但刚才我们同时又谈到了一个问题，现在做这种背景提升的趋于同质化了， 对， 是吧？我们都去敬老院，去做慰问去， 对， 是吧？我们都去扶贫，给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去捐衣捐书， 对，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要是千篇一律的这样的这种背景，其实反而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意义了，对吧？ 因为可能招生官面对就是比如说同一个类，因为现在这种商业活动其实这种背景提升的是挺多的，就比如说我们参加同一个这种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商业方面的实习，或者是这个就是你可以参与一些这个写作论文，然后最后这个论文可能会这个带着你去发表，这样你可以有一个署名权，这种活动啊。那么如果说同一个活动，我们很多人都会参与进去，然后最后这个招生官，因为他的申请，可能我们申请的时候很多学校可能是大概差不多的。那如果招生官看到类似这样很多，那么他其实心里面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你们为什么都会参加同一个活动啊？那么是不是甚至会有一些这个这种活动是不是不真实，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想法啊？就是我觉得就是选择这个活动方面，第一就是说大家不要就是完全看那种特别高大上的那种活动，实际上按照美国的文化，它其实我觉得从美国那个文书里面可以看出来，他问的经常是什么呀？你对你所在的社区能够产生什么样的贡献？你通过做什么活动能够帮助你所在的这个社区？这个社区可以是比如说我们一个班级，或者是我们的整个这个小区，或者是我住的这个周围的环境。那么你能对这个环境产生什么好的这种积极的影响？其实你都可以做。我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这个媒体报道，就是我们北京的这个学生，因为现在这种共享单车特别多，那么有些人呢就是乘机把这个共享单车占为己有，比如他上个铁链，那么北京的一些这个高中学生，那么他就把这个铁链绞开。当然这个就是可能法律上有一些不妥，但是实际上这个就是你表现在你关注这个周围的生活，关注你所在的这个社区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案例可能要比一些比如说我们参加一些比如说很知名企业的实习啊，或者你所谓的就发表论文啊，要好得多啊。尤其这个发表论文，比如说可能你的 GPA 还不是太高，你之前没有投入，然后你现在发表这种论文，其实这个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其实很可疑的。因为那个美国大学这些招生官他们其实很熟悉，就是你一个人什么情况才能够发表这个论文，一定是基础知识很扎实而且很熟练的时候才会有这样。 所以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对，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对， 然后呢你做的这件事情呢又对你身边的人，对于这个社区， 对， 能够起到推动的一些作用，产生一些影响的， 对， 这样的一些个事情。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以声音穿针引线， 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好，我们继续为大家出国留学引领方向啊！刚才说的是关于背景提升啊，那么对于高一年级的同学，这个假期该做的事情我们给大家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说说高二的。之前呢，严胜龙老师也说了，这个时候这高二的孩子们应该更多的是侧重于你的标准化考试了， 对 对吧？那么这个托福考试，然后包括 SAT、ACT 这样的这个考试，时间上面怎么安排会更合理一些？ 我觉得一般对于一般大多数学生来说，应该是先准备托福。 嗯， 因为托福相对来说没有比如说 SAT 或者 ACT 那种阅读那么难啊。就是而且比如说你词汇不解决，那么 SAT 或者 ACT 那种阅读啊，你可能很多都是读不懂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学生你先准备托福，然后准备完托福以后呢，然后你再这个参加 SAT， 或者说哎你准备一段时间托福以后，你有了一定的这种基础，然后同时准备这种 SAT 或者 ACT 考试，这样会。比较好。这块我提一下，就是说 SAT 和 ACT 这种考试，因为其实很多学生或者家长也会面到这个困难，哎，我到底是选择这个 SAT 或者 ACT 这个考试，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大家一些传说，哎，比如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哎呀，考这个 SAT 会好一些，因为美国大学可能会更认可一些这个 SAT 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只是一些传说，其实美国大学在这个公开的渠道，包括在纽约时报等等这种发表这个声明，就是哈佛大学他的这个招生办主任他曾经就说过，说我们对这个 SAT 或者 ACT 其实是不做区分的啊，都是一样看待的啊，就是我觉得这块就是我们要就是我们要考察这个 ACT 或者 ACT 国内学生选择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去机构里面去你做一个测试，做完测试以后，可能你就会感觉通过得分，通过这个机构的老师帮你做一个分析啊，你可能觉得哪个更适合你。还有一个标准，我觉得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这个理工科比较擅长的，那么你可以参加一下这个 ACT， 因为 ACT 它多一个这个考试内容方面。要比 SAT 多一个这个 science 方面，包括物理啊、化学、生物还有地理学这方面的。 所以说这个 SAT、ACT 对于美国大学来讲都是同等的， 对， 没有是。孰轻孰重的， 对 这个说法的， 然后我觉得对于这个高二的学生，我们其实需要把握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知道美国它其实有一个早申请啊，就相当于我们国内这个提前录取，就是类似这种啊，就是早申请的话，就是我们其实通过数据可以看，它基本上是。那个常规申请的这个两倍甚至三倍四倍这样的这种录取几率啊，尤其是顶尖大学的这个录取的国际学生，或者说我们中国学生基本上都是在早申请录取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如果说你能在基本上最晚的时间就是 ICT 或者是 ACT， 基本上十月份或者十一月份的这个考试，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还没有出来一个满意的分数，那你基本上就赶不上这个早申请了。因为早申请是11月1号截止了。 那就是对于高二年级的同学们来讲，现在是2月份。那你距离到今年的11月1号呢，实际上呢你还有9个月的时间。 对。 你需要把你很好的成绩要考出来。 对对对。 然后去做这个申请。 对。 啊，一般的像托福、SAT 或者 ACT， 咱们考几回？您建议？ 我也不太建议，就是那太频繁的这种刷分啊，就是合理规划安排好。但我觉得一般是2到3次吧，因为第一次肯定是这个摸底啊，看看自己准备完以后怎么样。第二次可能是考一个这个不错的分数。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分数，比如说托福考到100+了，或者说怎么样，你觉得哎差不多了，那你可能就不考了。然后有些人可能觉得哎我考到这个100+，可能还会更高啊，他比如说可能会进行这种第三次这样。我觉得一般2到3次就差不多了。 如果把留学生的学习过程比作是田径比赛，寒暑假就是弯线跑道，如何利用寒假弯道超车是很多学生需要思考的问题。相比于其他学生可以尽情地肆意疯狂，留学党们就需要静下心来为自己的留学计划做合理的规划安排。尤其是对希望高考和留学两手抓的同学来说，更应当利用好寒暑假，重点准备留学申请所需要的资料，才能在接下来的下半学期专心准备国内的高考。那么，留学党们到底应该怎样充分利用假期呢？本期留学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 好，我们呢继续和大家关注这个 寒假准备留学如何进行弯道超车的话题，为大家邀请的是留学规划专家严胜龙老师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们这个高一年级，因为大家准备的周期比较长，所以给大家说的比较多。高二年级的同学呢，我们只需要认认真真的准备你的标准化的考试的成绩了。这个是你这个寒假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啊。高三的孩子，其实。该做的事情就更多了，因为你还要准备自己的高考，特别我们说高三年级的同学，就是对于一部分，如果今年六月高考我没有考好，没有考上自己心仪大学，我想立刻要去出国留学的同学们来讲，这一部分的孩子这个寒假该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就是因为美国大学除了其他别的这种要求以外，就是说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你要有托福成绩，而且就是这个托福成绩其实归结到是这个英语学习，就是说你在如果你即使参加国内的这种高考，那么你也是要求这个英语成绩。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寒假对于如果说不太确定自己是走这个高考路线，还是说未来有可能走这种出国留学路线，那么你在寒假的时候可以学一下这个托福或者是雅思啊，这样对你这个高考其实英语也是一个提升。那么还可以有这个第二条选择拓宽路径，那么我们可以有这个托福成绩以后如果说高考成绩不理想，我们可以去申请这个国外的大学。 但是你没有 ACT 和 SAT 的成绩可以吗？ 是可以的，就是说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其实美国这个今年的申请它跟我们时间节点是不一样，因为一般是二月一号或者是一月十五号以后啊，那么大部分学校已经是截止了啊，就是大部分学校美国申请已经是结束了，后续我们基本上就没有这个时间来提交了。那么后续剩下这些学校呢，只能是他一般是不太要求这个 SAT 或者 ACT， 我们有托福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也是涉及到同学们，你要再考虑，咱们是考虑到春季入学还是秋季入学？考虑到这两个时间段吧，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高考完以后，如果因为是六月份高考完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如果说我们觉得自己分数不太理想，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完全是可以申请这个当年秋季就去美国学习的。但如果说你没有托福成绩，就是我们刚才之前有个这个听众提问的，如果没有托福成绩，那你就要去先读这个语言课程，然后再读这个美国大学政课啊，或者说就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这个寒假比如说你准备这个托福考试，然后你这个托福成绩出来了，那么你一样就是会正常申请，然后这个拿到这个录取，然后秋季可以入学。但有些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讲了说美国大学大部分学校已经截止了，那么其实我们错过了一些这个好大学这种机会，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延期。那么延期是两种，一种就是这个我们下一年其实是2019年春季，就是2019年大概一月份二月份那时候入学这种。还有就是我们错这个一个学期，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呀，我们这个准备一年，就是 错一年， 2019年秋季这个去入学这样的。 对啊，其实从我个人观点上面来讲，我建议这些同学们不要着急。我觉得错一年就错一年， 对对对， 这倒没有关系啊。当然了，因为美国大学它是修学分的嘛，因为如果你要是更早一点能够修下来，有可能你三年我就能够把学分都修完了。 对，是这样，是 这样，对吧？我本科毕业证我就可以能够拿下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你要是再早去申请这个学校，着急进去的话，大家选择不到好的大学。 对，是这样的。 好，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呢就请严胜龙老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再次感谢严老师。那么在这个寒假当中呢，高一、高二、高三年级不同的同学，你们这个假期啊，有留学意愿的同学们，你们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但是唯一需要大家的就是要抓紧点滴的时间。来为自己的留学做一个很好的规划。好了，我们呢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